哎呀，可怜花儿开。

江南远 春呀春季呀

棉花糖那个菜花来， 棉花糖菜花来呀，棉花糖菜花来， 又是一个丰收年嘞。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把春梦给浪潮， 年的初一，七月五日我的家。 说女儿饶其死生。